山传媒属下电台契别德958城市频道，现在是由登明报告新闻。今日是元旦，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以下是新闻内容。李显龙总理说，我国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可取得 3% 到 5% 的增长。李总理在新年献词中说，各国经济正在稳步复苏，只要没有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我国就能够跟上全球经济复苏的步伐。总理亦说，随着我国经济走出低迷，政府现在必须推动调整消费税的工作，但是强调政府在调高消费税的同时会推出一套全面措施来缓和对低收入家庭的影响。本地新增加344起2019冠状病毒病例，其中172起属于输入型病例，另外有一个人死于冠病。根据卫生部网站的数据，新病例包括165起社区病例，其余7起来自客工宿舍。社区病例的每周感染增长率微升到 0.82。 卫生部昨日亦确认有158人感染了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其中34起属于本土病例，124起从境外输入。另一方面，卫生部宣布规定经过疫苗接种者旅游通道 VTL 抵境的入境者，7日之内需要接受冠病检测的措施将延长4个星期。下个星期五晚上11:59起，来自第二到第四类别国家和地区而没有通过 VTL 的入境者，不再需要在抵境的时候接受最后原演式反应 PCR 检测。这是因为非 VTL 入境者必须履行7日或者10日的居家通知，并且在结束居家通知之前必须接受 PCR 检测，而且结果呈阴性，因此没必要在抵境的时候接受 PCR 检测。为了降低感染冠病和重症风险，越来越多孕妇接种疫苗。新加坡中央医院指出，过去三个月接种疫苗的孕妇增加大约四成。社交媒体近来传播一段视频，针对我国的儿童冠病疫苗接种计划作出不实陈述，包括宣称疫苗仲属于试验性质，而且对儿童不安全。卫生部对此进行驳斥，指出辉瑞 BioNTech 的冠病疫苗不是试验性疫苗，而是已经获得全球多个监管机构批准的疫苗。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获得包括我国在内的10个缔约国核准之后，今日正式生效。我国贸工部长颜金勇说， RCEP 将促进我国和其他缔约国之间的贸易和商业联系。新闻报告完了。